份真感激。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们主持人泽林呢，有一次约一个妹子出来，发现货不对版，跟朋友圈里的照片不一样啊。刚想说有事先走了，结果那个妹子呢，比泽林先说有急事要走了。 好吧，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即日由天津港集团公司、中国重汽集团公司和天津主建科技公司三方联手打造的无人驾驶电动卡车在天津港试运营成功。神秘顾客服务协会近日公布最新全球微笑指数，在满分100分中，香港得66分，排名倒数第5。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近日通过微信公众号提醒中国游客，检新年期间要依法理性维权，正确应对入出境口岸小费问题。脸书公司大规模泄露个人隐私丑闻，正在影响其用户。最新民调发现，剑桥分析丑闻出现以来，美国有9%的用户已删除他们在脸书上的账户。从中石化北京石油分公司获悉，北京市92号汽油每升涨5分钱，下一轮调价窗口26号24时开启。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将面向初一新生开设日语、德国、西班牙语和俄语复语实验班，面向全球招收80名小语种学生。张靓颖真相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北京站全网开票，演唱会折射内心探索历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突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把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孝少一好，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换你再换你再今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快手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而微信朋友圈的那个小红点每次都显得无比诱人，让人忍不住想要点开，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旦陷入就不可自拔。景点969，我是英奇。如果你可以试着放下手机，关掉网络，好好感受下大自然，好好陪伴下家人，好好享受生活，你真的会感觉到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我们在生活中常会遇到这种人，看到别人晒的美食就评论，这个我吃过，很一般嘛。盯着人家的脸看了半天，问你双眼皮是割的吧。听到新鲜的言论就说你这审美就别发表意见了。这些话可能说者无意，听者有意。那么在生活中听到什么样的话最令人反感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分享你认为最令人反感的话吧。 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在一起，冷清的日子里。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王菲《匆匆那年》。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匆匆那年》的电影，但是人们口中提到更多的是主题曲《匆匆那年》，它由林夕作词，梁翘柏作曲，王菲演唱。这首歌呢和《致青春》的风格很像，但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一起来听听吧。 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

见你。接到你的来电我会打很夜，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可是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天气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爱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上机身才能接心跳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动画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了解。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就是零点，不需要先浪费时间，口渴也要声音甜美，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也来电 again。 和旋律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知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Win win win， 希望听到你说 hi。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了解。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口水灵验，和谁都先浪费时间，口渴也要声音甜美，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 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以后做准备，虽然辛苦一点，但能够获取底气和自信。现在多努力一分，未来就会更轻松一分。我们还年轻，应该去为未来奋斗。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只希望我们再回头看到的是欣慰而不是遗憾。 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慰，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